些曾经的梦，我已经不记得，想着爱情该怎样把握，这一季的雨感觉已经来临， 什么有没有一种令人心悸的坠落，就像夜空多少流星闪过，你抓不到一颗属于我的梦，和每一天如海浪漫潮涌，像我席卷却不能够停留，和每一天枯坐在黑暗中，去推拱北望穿无穷虚空，后夜我真的好累，你为何不了解，后背的我的世界已经瓦解，变成水蓝色眼泪，是心碎流的血，所有幻想遗忘于一瞬间，和每一天如海浪般潮涌，像我席卷却不能够停留，和每一天枯坐在黑暗中，去推拱北望穿无穷虚空，后夜不了解， 天空里高你皎洁的尽头，谁追寻空旷的自由，阳光覆满这一刻宁静的我，隔绝了喧嚣和冷漠，我要握住一个最美的梦，给未来的自己，不管怎样 明天是陈奕迅演唱的粤语歌，唱出了和相爱的人结伴同行，共同追逐美好的梦想，一首非常励志的歌。 也不懂名利，却可先知我们同步注定了不起，令我不普通，变得坚毅无忌。幕后有一个最大原因，因为你。我所期全部好。

是一首周传雄演唱的《微凉的记忆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于允。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邱海正演唱的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》，周华健的《忘忧草》，王蓉演唱的《完美》，林俊杰《醉赤壁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黎明和陈慧娴共同带来的粤语歌《依然是你》。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

带一箱忘忧草，忘了就好，梦里知多少，某天涯海角，某个小岛，某年某月某日某一次拥抱，轻轻河畔草，静静等天荒地老。 曲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，千千曲歌。

与你游戏金杯。 孟庭苇冬季到台北来看一眼。梅艳芳女人花。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。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《千千阙歌》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来听一首苏芮演唱的经典老歌《酒干倘卖无》。这首歌是1983年的电影《搭错车》当中的主题歌。《搭错车》讲的是一位退伍老兵雅叔和弃婴阿美的故事。 从来不需要想起，永远

星空转， 深呼吸练习忘了你，别担心我一定可以，我相信爱有一种不远的能力，忘记你爱我的原因，明天起我不认识你，谢谢你离开我的世界吧， 时光的彼岸，身影在徘徊，年代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

在我心中，含苞待放意悠悠。朝朝与暮暮，我切切地等候。盼望有一双温柔手，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我有花一朵，花香满枝头，谁来真心寻芳踪？花开不多时，看着这曲折，女人如花花似梦。我有花一朵，我心中真情真爱无人懂，遍地的野草已沾满了山坡，不妨自伤最心痛。你的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，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。我是你 今天的天天阙歌节目结束之前，为您预告一下明早天天阙歌我们即将欣赏到的经典歌曲，季如锦演唱的《寂寞的自由》， 飞我要飞， 孙燕姿《遇见》，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， 刘德华《我终于失去了你》， 我终于失去了你， 周华健《最近比较烦》，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， 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，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， 任贤齐伤心太平洋， 是太平洋的深深伤心， 那英王菲合唱的相约一九九八， 相约一九九八， 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 孟庭苇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， 羞答答